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为您带来的体坛夜话节目，我是康乐。刚刚为您转播了一场 CBA 的常规赛，北京首钢对着辽宁本钢，最终首钢男篮比较遗憾的95-103输给了辽宁队八分。全场比赛呢，可以说前三节首钢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啊，跟辽宁队打的是有来有往，但是呢，后边逐渐的被对手在这个后卫这个优势点有所突破之后呢，尤其看到了辽宁队的替补队员发挥非常出色，上来的聪明晨连续上来四记三分，首钢队呢这一下被对方一波小高潮把比赛就给带走了。这场比赛赛后大家是怎么想的？欢迎来收听本期节目。今天跟我们一块来聊球的还有刚刚跟我一块转播完的篮球评论员刘晓老师，欢迎刘晓的到来啊。 我们继续来再回顾一下这场球。我觉得这场球真的是北京队原本是有机会的，很多细节处理的不好包括后面亚尼斯被罚出场，这都是一个转折。 是 但是这场球呢也看到了，就是辽宁队的这种强大确实是很让人羡慕但是我觉得前面三节可以说都做得相当不错的首钢队，到第四节真的是把很多毛病都暴露了出来好好总结吧，那下一场比赛还要继续的嘛。 看到好多朋友都在聊啊，那咱们主要今天就是来以互动为主吧，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来问一下篮球评论员刘晓老师，包括也可以问问康乐咱们来互动交流。这边有朋友说了，听见你的声音，他说林书豪太软感觉更衣室出了问题，刘晓宇怎么了，咋没上亚尼斯自乱阵脚，自毁长城，被两个 T 罚出去了。他说认为这场亚尼斯是有责任的。这个事儿说说林书豪吧，在场上其实也是非常努力的呀。 努力肯定是很努力，他是这种很敬业的球员，这个咱们不可否认但是呢，刚才咱们在比赛中也说过，现在的林书豪呢跟之前的林书豪是两个林书豪不是说他性格或者什么技术能力变了，是身体在退化，因为你随着年龄增大自然退化是很正常的。另外一个又经历过这种得病然后隔离恢复过来很正常，但是呢我倒觉得今天林书豪最大的问题不在于他的身体状况，而是说他的一些打法这种有点打得有点执拗了，就是说我非得钻这牛角尖我就要进去我就要投，自己手感不好想办法创造一些队友的机会不是更好一点？他今天只有16投6中助攻只有4个，当然你助攻呢是要靠队友打进了才算助攻，所以说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你创造机会的能力今天或者创造机会不多。 是 我们特别就是印象很深的就是有一段时间林书豪纠结于自己的个人单打对方也看出来了，你想个人单打那我就把所有人都防死让你自己打，然后最后那段时间效果非常的不好，不断的被拉开比分拉开分差再加上这个到后面对他已经体能明显看出来很疲劳了。 是 那么这个时候再去组织进攻或者自己个人进攻就完全找不到感觉了。没办法，最后首钢队也就应该说是就是没有招了，实在没招了，就真是打不过了。 确实 你输给辽宁队其实并不丢人，因为毕竟他是现在排名第一，而且整个队的这个人员实力人员厚度确实在联盟当中应该都是说数一数二的。对吧？ 对， 我觉得连杜峰都能羡慕的样的一支球队，可能现在只有上海能跟辽宁队去比一下这个阵容厚度了。 但上海的这个熟练度不够， 对，刚 拼的球队 刚刚的嘛。但是至少从人的这个人员的组成上来看，上海是可以跟你拼一拼的。其他队没有队能跟这个辽宁队去拼人员厚度。就是首钢呢，其实你看上他是人员厚度也不差，但是呢，由于你这些后卫的球员，一个是年龄都比较偏大，另外呢。就是说没有一个真的没有一个像郭艾伦这种打法的， 是 很特别他经过了，你别看他36分很高但是9个篮板还有8次助攻， 对， 这个 很全面， 不光是全面了，就是说他这就是这一个超级球星的感觉。我觉得他今天这种打法，刚才在半场的时候我还跟康乐老师说， 有点利拉德的感觉。 利老板， 对， 哎呦， 全来，就该我出手的时候我就不手软，该我助攻的时候我都，该我抢的时候就抢。所以说，北京队要是有这么一个球员，你看林书豪不是啊，这个方硕不是，刘晓宇不是， 不是， 吉布森也不是，所以你大家都是那种，怎么说呢，就是中规中矩，或者说比较温和的这种打法的球员。 另外我觉得就是首钢队啊，最大问题还是这么多年，就马布里离开了球队之后，就是在后卫这个线上啊，缺乏一个能够在最关键时刻跟联盟当中最顶尖后卫，包括外援，包括像郭艾伦这本土最优秀球员能对抗的这种人。 就是刚才我说的这种情况， 哎，就是什么 郭艾伦能这样一个人拿着球，我想突你，我想传，我想投，我什么都能干，而且关键时刻我就能站出来， 哎， 对吧？北京现在自从马布里离开之后，确实没有这样一个， 缺少这样一个人， 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外援都没有这种类型或者说这种性格的球员。 哎， 我到时候我疯了一样的，我就扛上球我就往里整， 是 还没有。所以你到了最后，你看发现， 嗯， 大家好像都打得还行，但呢又都起不到最关键的效果。 对 啊，然后到了这个比分被逐渐拉开，你想追回来，只能说还是靠战术啊跑位，最后导出来一个投个三分上个篮。就没有那种我扛着炸药包自己上去我就能把这球搞定， 哎， 啊，像郭艾伦这种级别的球员就是没有， 是， 当然这种级别球员整个联盟里头也非常少， 也很少， 对， 那得是从外援这个角度来寻觅了， 对， 国内球员基本没有， 对， 怎么可能有郭艾伦这样第二个郭艾伦没有？ 对，你比如说福建队的高登这样的，他就可以，啊，对吧？包括这个，好以前啊身体状态比较好的威姆斯， 嗯 啊，马上这种级别，所以你要。对于首钢来讲，我觉得是可以考虑更新换代的时候了。就是说，你要想去冲击冠军，你光拼凑我有双塔了，我有这么多后卫了，你需要一个真的能够有突冲击力，在关键时刻我能站出来，然后我就能够一个人把这球打进。 是 我利用我个人的能力、超级能力，我就能把这球搞定的。这样的球员确实需要你。团队篮球再团队，你也得有一个真正的球星在里面。 拔尖儿的这一下啊，就是首钢队，我认为啊，他这个球员当中拔尖儿的这个尖儿现在不够尖儿，这都是差不多少，都是那种感觉。以前感觉比较能拔出尖儿的，这方硕前几个赛季大家都印象很深。哎呦，那真是外号叫方超巨，虽然有调侃之意吧，但是方硕那种是吧，厉害的时候三分球连续的这种啊大心脏 啊压哨的这种超远投篮， 但这个赛季很少出现。 对，首先方硕也在年龄增长啊，也今年也31了啊，再过生日就32了，对吧？ 是， 这个身体啊，随着这个膝部手术，身体也不如以前了。这是明显的一个状况啊！但是你看那天我算了一下，就首钢队这后卫啊，最年轻的是田宇翔， 嗯 啊，那当然那个杨安利不算啊，就是主要打的这几个后卫，这五个后卫里最年轻是田宇翔， 是 也24-25了，打联赛也小十年了，对吧？我记得他第一年打联赛还是2012-2013赛季吧，那时候田宇翔刚刚出来。还是2013-2014我忘了，就是也快十年了，对吧？也不是年轻人了，也二十多了，将近奔30去了。然后方硕、刘晓宇这都是90年的， 哎， 林书豪、吉布森这些都30往上的。你这个，你再看郭艾伦和赵继伟，他们的年龄是正黄金的时候，然后正成熟，身体状况也正好的最好的时候。所以你两个后卫，人家也出两个后卫，你对着拼。首先在体能上，他可能就比你好。 嗯， 所以再加上这种打法，这种个人能力上啊，真的是方硕在早两年确实有可以这样去做一些，但是呢，球队给他的任务又不允许你总这样去做，所以你不像郭艾伦说他我想怎么打我随心所欲，几乎上随心所欲，无论是郭士强指导在还是杨明指导在， 他能力真强， 因为他有能力， 对吧？能力真强， 球队也信任他，就是你可以这样打， 对， 然后其他人就跟你抢。啊，那当然，他也不是完全就是我就一个人干没完没了，就是 你看助攻也有， 该传我传，对吧？你经常也是10个8个助攻，10来个助攻，篮板该抢也抢， 嗯， 所以到现在再加上这个技能包升级，三分球， 哎， 啊、这个稳定啊，不管什么 咔咔准， 各种方式拉回来投，什么晃一下投， 哎， 什么强行投，这都什么都有。你这个他人在升，人家是在升级，可是首钢队呢，不能说降级，最少没升级， 哎。地铁一号线他说啊，看怎么林书豪现在辽宁队这场比赛观察，就是带球好像有点半蒜，这个说的就是辽宁队的这个防守强度很大。另外，书豪他 对位的辽宁队的，这不是福格就是郭艾伦、赵继伟这个级别，联盟当中最好的，除了外援之后，那都是最好的国内球员的国字号的球员、主力队员啊，他肯定是这一抢他什么的，那书豪身体我认为是肯定受不了。第二一个就是打到后来啊，之所以他有一些你感觉很勉强啊，怎么还上啊，那个也说明吧，就是其他队友这个支援方面也挺少的。 我觉得因为什么呢，我们看啊，就是比如说内线球员，几乎没有一个是可以自主进攻的，都是要靠喂饼，甭管你是喂中投、喂篮下扣篮、高这个空中接力还是投三分， 对 啊，全是喂饼。所以这个就造成什么，就是你后卫必须长时间持球，然后利用你的持球去给内线的球员找机会。那么外线的锋线呢，雷蒙和赵小川其实是有一定持球攻的能力，但是球呢实际上转到他们手里是非常少，这场球俩人没怎么没攻几次，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后卫手里就是往内线打过去了。所以说这个你说其他队友不给力吧，就是说要不就是你后卫自己控球没有办法撕扯开对方的空间。我们回想上之前林书豪在上一次加盟首钢的时候，那时候他的身体还不错，虽然也是碰撞、各种防守、各种摔跤、各种受伤，对吧，各种这个破皮，这个但是他能扛住一些，但是现在明显身体确实是退化了，然后对方扛你的时候真的有点吃不住这劲儿， 就不是像以前是个强点 了。对，所以你没有办法再利用自己这种突破呀、这种穿插呀、这种运球的这种各种变向变速啊，去找这种机会。因为我们看到就是他今天很多次就被逼到停到一个很尴尬的境地，不是遭遇对方两三个人的围堵，就是说找一个不合适的地方把球停了，然后你想传又找不着人传，因为其他人都给盯住了。 哎， 所以说对方已经摸透了你的特点。 是 啊，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考虑换一些方式，自己也换一些方式，还是整个球队的运转也换一些方式？当然我觉得你让亚尼斯把这个战术推翻了，或者说创造很多新的出来也很困难。 没错，这边还有听见你的声音说想问问刘晓老师啊，布朗呢他一般是什么时候会上啊？就是好像预计的是怎么着还得一周以后吧。 今天这个铁马节目的时候，宋阳老师也说了，因为他对这事儿比较了解啊，就是布朗他预计可能是在首钢在第二轮还剩四场球左右会有机会啊，但是呢这要看他个人的一个身体状况，包括首钢队对他是否就是他的能力是否现在还达到一个真正的满意。来了毕竟他要再算是试训一下嘛，你要跟这年轻队员在首钢那个篮球中心练一下， 对， 然后看看状态怎么样啊，有的时候你不能太仓促，这毕竟是这个签一个球员也不少钱，而且呢你签一次就少一次名额、 是 少一次名额，所以说不如先观察一下。那么至于第二阶段他能不能上啊，什么时候能上，那要看他整个的身体状态、 对，这边海豚朋友他说了，首钢队应该在锋线上补充第四外援，这样呢才能增强季后赛的竞争力。反正现在呢感觉中锋这个位置啊是不肯定不缺人的。 他指的是小前锋 啊，对，小前锋 二三号位，或者说二三号位啊， 就是自主能力的这个进攻点呗， 对，就是类似于像威姆斯啊、马上啊， 哎、 就这个级别的，包括哪怕像弗兰克林这样的，或者是说这个琼斯这种，确实，北京队的这个小前锋呢，现在国产的球员就基本上是围绕着雷蒙和这个小川啊，王霄辉呢，基本上打的是二号位，差不多啊，所以说你在锋线上如果有这样一个外援的话，就是你的组合可以就多变了啊。 对， 那么就是你内线不缺人的话，那么外援选择一个二三号位的外援，那么能持球能个人单打，这样的话也能让这个后卫们稍微解脱一点。现在感觉是你都知道你后卫都差不多能攻击，我就压迫你后卫，你自己也攻不了，球你也传不好，这样的话你所有人都停滞。这也就是北京队到最后阶段为什么被拉开比分，就是我掐死你的后卫了，球你也传不好了啊，其他人呢你能找的点也去找了，但是呢辽宁队的退防回位调位非常的快，球你传到了有没有机会，有传到了和人到面前了你投不了，或者强投一个不进，哎，反击 是 来来回回，这分差就拉开了啊。 这边还有这是氧气偶尔他说了，一个球队光是水平都差不多同样的球员怎么能有进步啊、当然如果都是水平都是超级强的哈，全都是全明星级别，那肯定是最厉害的球队啊，但就怕是什么 哎，好像后卫啊什么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一个点。那你在面对强队的时候，在这种尤其到最后时刻，就是后卫两个后卫之间有的时候这个对碰啊，往往人家的一个强点瞬间能撕开一个漏洞，造成一个空间感的这样的一个差异的话，马上就是多打少。那辽宁队为什么说从明晨那几个三分能出来？这空位啊，人家弄出来了。 对，因为你要去抢他的后卫，让你包夹他的后卫，或者包夹他持球的大中锋，把球拿下来。那这个时候就这个陈明晨利用自己的跑位，或者他们既定的战术，我就跑到那个底角一直等着。 是 啊，然后你还一直不照顾他，关键一直把他放着，让他空位随便投。你这个东西，你想赢球就很难了。 是 啊，而且这么准的一个投手，包括吴双泽上来也有三分球命中。 哎， 就是说你最后对于守钢队来讲，你就两个队摆在一块比，啊，你说辽宁队其他的球员都很厉害吗？他都有自己的特点，但是呢，在场上谁该发挥什么作用都很清楚，啊，最突出的肯定是郭艾伦，那你去发挥你的作用，你这个尖儿冒出来了，我其他的这些小尖儿，我慢慢你给他一个，他慢慢他就这个整个的这个刺儿就都出来了。 是， 而守钢队呢，就是哎，就像刚才那个同学都差不多，你说好吗？都挺好。 嗯 啊，你说强吧也都还可以，但是呢，我需要一个特别锋芒，就特别尖的刺，特别尖的这样的一个人物的时候，没有 尖刀人物 啊，没有。包括林书豪状态好的时候，他身体好的时候，也不是那样的人物。 嗯， 所以说，咱们讲说，看上去好像首钢现在团队篮球不错啊，经常赢一些很漂亮的比赛。 是， 但是呢，你想攻坚， 哎， 特别想跟辽宁这样的球队磕的时候，那么我需要。我得有一个特殊的武器能够炸透你。 我突然想到一个人，哈德森，再年轻几岁，好使啊。 其实现在哈德森也不错 啊，老哈厉害。 对，但是这个对北京队来说是否合适？因为我感觉啊，就是这里边没有这样的一个人物的原因，不光是说球员能力的问题，可能战术的体系或者说教练想要不要这样的人是很关键的。 是 对吧？其实去年我们感觉说啊，要了吉布森就是想要这样的一个人，可是你恰恰你又要求他去跟打团队篮球，所以他发挥得很别扭，就是说我自己那个节奏我找不着，我自己狂干的那种感觉没有，所以吉布森发挥得不好。那么现在回来了，你觉得还是需要他这个关键时刻狂干，但是第一呢，对方也知道你吉布森现在也就不就干这事儿吗？那现在我逼着你去传球。 是， 我不让你进攻，不让你随便进攻，或者说你进攻可以啊，你就打吧，我给你伤身体，一顿伤身体。你看现在吉布森每一场球摔倒的次数可不亚于林书豪当时， 而且吉布森他身体强壮度一般，对抗能力一般， 30多岁了，你毕竟这个就原来他也不是那种对抗很好的，就是快，原来是快，就是快利用这个速度摆脱你，然后就投篮去攻击，现在是快快不起来了。 我感觉他好像没有约瑟夫杨猛。 约瑟夫杨毕竟年轻啊，而且身体也比他好，对吧？但是呢，你真把约瑟夫杨放这个体系里头，放在亚尼斯体系，他等于说一个人就游离于这个体系之外。 他不防守，肯定不会防守。 不光你防不防守，就是你进攻也是游离于体系之外的，你是个人进攻的。 是， 就像他为什么在北控打不好，因为马布里也要求他去串联球队。 你看， 那他又做自己不擅长的，或者说不太喜欢的东西，那么对他来说，那么抑制自己最好的一面，所以打不好，不回来了。那么吉布森呢？你又想让他发挥最好的一面，又想让他融入团队，其实这是个矛盾，啊，所以说对于北京队来讲，你现在，这个体系打了这么多年了，怎么能够往上更上一层楼，更进一步啊，把这个窗户纸给他捅破？那么需要你真的要找一个既能团队又能个人攻击的，其实你就得按照威姆斯这个类型的找，因为威姆斯在欧洲打球，他就是这个，就是我既能团队，我又能攻击。我在了他在浙江的时候，我能单场有30多分，场均30多分也是很正常。对吧？在宏远，啊，你看我场均16分、18分、16分，但是我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是 对吧？关键时刻这场就该我32分、34分的时候，我当当当我就能拿得来，所以说这样的球员可以去寻找寻找了。 看到了加一只小丸子，他说了，觉得吉林队的琼斯很适合首钢队，能得分，能组织。琼斯那是球权，我觉得那首钢队怎么可能容下琼斯啊？ 但我说实话，我对琼斯的看法是这样的，就是这个能。有能力吗？有，他有很大的弱点，三分球不行，这投篮不好不好。另外一个还有很大的弱点，就是一旦遇到 心情不好的时候， 精神属性一般， 这个待遇不太理想的时候，这个 容易撂挑子， 对，就精神状态就急剧下降， 是， 就动不动在媒体上来，自媒体上来发表点言论啊或者什么，既影响自己也影响球队。我觉得守光队可能不会需要这样的球员，但是我觉得就真的是你按那种威姆斯这样的球员去找，可能更理想一点，既能适应你亚尼斯这种体系啊，这种团队，又能在关键时刻该自己整还能整得了，还得找这样的球员。 是，当然了，我觉得除了外援啊，大家就是你想把一个球队完全靠一个外援来扛，那这个外援首先得是一个超强实力的，比如像当年这个马布里的那种实力，全明星 NBA 级别的这种球星。再有一个什么，就是好马配好鞍，好的外援得配搭着国内球员都得差不多少的，打到一块儿了，得是也是联盟当中顶级的水平。所以说大家想象一下，就广东队啊，就是三连冠啊，大家都说威姆斯和马上布鲁斯克斯他俩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大家想想广东队当时夺冠的那个整体的国内阵容，你看人家后卫线上也都是国家队级别的啊，包括其他队员什么这个任骏飞啊等等的，这不也是国手级别的啊，所以还是衡量我觉得就是整体国内这个阵容要想冲击冠军还得升级才行。 我觉得北京首钢现在的国内阵容啊已经够好了啊，至少你说的这种国字号级别的，你说说这个，无论是秋天啊、常林啊、范子铭、李慕豪、方硕、刘晓宇，包括小川、朱延熙、王孝辉，这都入选过国家集训队，甚至很多都打过国家队正式的比赛。 是、 你级别其实并不差，最差在哪儿呢？年龄大了。 对，都是过去 式、年龄结构。 嗯， 偏老了，偏大了。另外一个呢，你说宏远他们这个打三连冠，威姆斯马上厉害，然后国内的球员也厉害。其实当时他们在，特别是最近这两年，他们的整体实力是照之前的宏远差很多很多的。他们的很多球员，你像张浩啊，什么张浩佳呀、这些年轻的，包括苏伟，很多并不是联盟顶级水平的球员，但是呢，他是通过战术去。通过这些战术和人员的特点的使用才弥补这些不足。可是北京首钢呢，你说每个人都有很好的长处，但是你现在能不能把他的长处都发挥到极致，然后尽量去抑制他的短处的这种问题出现。所以说 没错， 你人其实并不差，除了年龄增大点，年龄大了一点，别的可没啥。但是我觉得你大家都30岁左右的年龄，或者27、28岁、25、26岁，应该来说不是说那种真打不动的状态啊。那么你在平时的训练中，这种身体训练的要求是不是再提高一些，让大家的身体状况更好一些？ 是。 另外一个就是你这战术的设计是不是再丰富，或者说再能够把球员的这种个人的能力或者特点给他使出来啊？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去调整的啊。 是。EK9290 说了，如果今天首钢队能赢辽宁，那是不是首钢队有夺冠的实力了啊？他说实际上首钢男篮现在目前还不具备所谓夺冠的实力，输了正常的啊。我认为不止夺冠实力不具备，总决赛实力也不具备啊。现在先冲击一下四强比较靠谱，因为这么多个赛季了，好像就是之前再往上一个赛季进过四强了，跟广东打了一个，那再往前可能是八强的这个守门员啊，所以看看这个赛季咱们先追求一下四强的目标，我认为比较客观的啊。另外这边还有朋友说了啊，鹏说了，说了半天模板还是马布里啊，就是马布里是这个首钢男篮的这个外援，当时的这个高峰级的人物啊，是 这种是可遇不可求 再加上莫里斯啊，当然那会儿是可以双外援一块来上，现在是属于单外援啊，所以有朋友就说了，能不能说单外援找两个非常厉害的，就像广东队那种啊，这是马上布鲁克斯加威姆斯俩人单独带队，都是超级大神级别的这个外援，那也是可遇不可求的一件事儿啊。你看，还有朋友这边6151MU 也是说了，好，咱们一段片头广告之后再给您一会儿聊回来呀。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预计今天前半夜大气扩散条件和能见度依然不好，开车出行的朋友要注意减速慢行。后半夜随着弱冷空气入京，3级左右的小北风刮起，扩散条件和能见度都会逐渐转好。在北风的扰动作用之下，明天的最高温度将会达到9度左右。总体来说，明天天气条件依然适合大家户外活动。不过受到冷空气影响，周日云量增多，气温会有明显的下滑，大气扩散条件会再一次转差。 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转三级左右，最低温度-6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3-4级转2级，最高温度9度，最小相对湿度20%。明天晨练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1，适合穿羽绒服类的服装。另外，明天白天晒太阳的气象指数是3，比较适合大家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周末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买5G手机到中国移动，现在起上北京移动享超值购机福利，话费预存多少降多少，优惠高达6500元，最低0元换5G手机，畅快享极速网络，快发送5G手机到10086了解详情。一起向未来，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赞助商顺心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27天。 卖年货上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关注可参与500元年货大礼包抽奖，每天限量领取50元优惠券，把健康美味一起打包回家， 超值价格买放心年货，详情关注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 体坛不寂寞，夜话有温度。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咱们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夜话节目当中，我是康乐。今天节目咱们来聊聊首钢男篮，在今天晚上的一场较量是输给了辽宁队，比分是95-103，输给了辽宁队8分。咱们体坛夜话的下半段继续跟各位来聊聊这场球，包括您对于北京首钢男篮未来有什么样的一种想法，都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今天在直播间当中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篮球评论员刘潇，继续让刘潇老师给我们解读解读啊。这边有朋友说了6151MU， 他说觉得林书豪不是首钢需要的外援，他说啊，不用超强实力，首钢队找个比郭艾伦能力强的外援就那么难吗？啊，他说郭艾伦真那么厉害，在国际比赛怎么有场比赛才得1分啊，等等等等的。我这个我真得替郭艾伦说一句话呀，郭艾伦却世界杯没，当年2019年世界杯没达到所谓很多球迷的一个心理预期啊，但是在很多场比赛当中还是扛着球队去这个有好的表现的，他可能那某一场比赛得了1分啊，我认为这个并不是郭艾伦他一个真实的这个实力的体现啊。至于您说的首钢队找到一个比郭艾伦强的这个外援有那么难吗？这个问题得问刘晓老师了。 难，为什么这么说呢？ 哎， 因为你任何一个俱乐部在选择外援的时候，首先不是说我看一下他的数据或者是看他之前的一些比赛表现不错我就认为他合适，这个首先要是教练来确定在他的这种执教风格下或者他的战术体系下有没有什么样的球员是他需要的， 是 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怎么去衡量比郭艾伦水平高，因为你看到一个球员的数据的时候是他之前的数据啊，不论是在哪个联赛，是刚刚结束的还是过了隔了1-2年之前的数据，等他再来到这儿的时候，他能不能适应这边，能不能发挥出他那个水平，可不一定，对吧？ 是。 当然你比如说以郭艾伦，咱们就拿今天他的表现36+9+8这样一个表现来说， 我要找这样一个水平的外援， 哎呦， 那需要多少钱？当然首钢不差钱啊，就是有钱，确实是你范子明、李慕豪这买的这就没少花钱， 哎， 不差钱，但是不再不差钱，那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是 也得计算着花， 哎， 是吧？你而且现在联盟是有规定的，你这个四个外援一共就500万美金税前，对吧？那这个郭艾伦这种级别的，外援的话，那就场均这么30来分，这个7-8个篮板，再来5-6个助攻的， 很难。 这种估计没个1-2百万美金的税后啊，是来不了的。那你算一下，他这个你买这么一个外援，那么这钱是不是就花差不太多了？ 哎， 所以说这个各方面的原因都有，而且呢，真有这种水平的，他还不一定愿意来。 对 对吗？ 而且啊，就有一些很大牌的，比如说。这个大家这两天看 NBA 比赛，哎呦，斯蒂芬森回到 NBA 这么厉害啊！之前在辽宁队没怎么打好，好像是， 嗯， 这肯定数据还没有郭艾伦现在这么的好呢。那你说斯蒂芬森他跟这郭艾伦的这个啊水平谁高啊？等等，但是大家这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了。 包括当年在福建队有个外援叫什么，我什么伍德呀是 啊，对是是 是吧？回到 NBA 打的风生水起，包括马上在江苏打完了之后回到 NBA 也打的风生水起。 对， 所以但就是你。这种外援到底是不是水平高或者合不合适？真的有的时候他这种就像碰运气一样， 刮彩票。 对，那你像这个威姆斯为什么到了广东队他就比较合适，而在浙江队他大杀四方，他一个人扛着球队30多分30多分这么得， 哎， 但就是没什么效果。可是到了广东队用不着得那么多分了，反倒能拿冠军，反倒感觉作用更大。就是说他除了他自己的能力，还要说要适合这个球队。所以对于选择外援来讲啊，林书豪之前选择林书豪，除了他个人能力上给球队带来的帮助，很多一个层面还是票房上。 是 啊，他不光是对北京队的票房 ，CBA 对整个 CBA 的票房，对吗？甚至连姚明都希望林书豪这样外援能来，因为第一他是个华人，对吧？他是华人，而且又讲中文，然后 形象好， 对，又拿过 NBA 冠军，又是形象好，又高材生，你整个的你带来的。不光是一个体育比赛当中的得多少分送多少助攻那么简单的一个数字的问题， 是， 所以但是呢你在其他的外援的选择上，那么我觉得首钢这些年来也吃过亏，也找到过合适的，对吧？但是拿最合适的肯定是马莫组合，让你拿了3个冠军，对吗？ 是， 但是为什么后来其他的外援配的不合适？我觉得就是第一方面啊，就是说你这个球队你要往哪方向走，这是一个要设计好的啊，根据这个，就比如说我要拿冠军，我要拼图，我这个外援是一个什么样的拼图啊？我需要他能拼到哪块什么样的位置啊？我去拼，对吧？你要说重建，比如说那些重建的球队，那我可能需要一个就是带着球队自己能得很多分，或者说能带来球员给球员带来帮助本土球员提高的这样的外援。可对北京队来讲。啊，现在就是真的很难选择。你说要冠军拼图吧，你整个的球队好像还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冠军真正冠军的实力。 就其他的队员也是，你说这个拼图冠军拼图，那得是这个外援得多大牌，詹姆斯来、库里来，我估计能拼图。 对，但另外呢，另外一个点呢，就是说我如果你又不算重建，我这找这外援到底是带本土球员成长啊，还是说就为了稳定一下现在的成绩或追求一点更好的成绩？那你更好能好多少？ 是 吧？ 哎，杜尚跟我开玩笑说啊，谁输谁赢跟康乐没关系。这虽然没关系，咱也不是没有入俱乐部的股份啊，但是呢，咱们都把这事儿给聊开了，多好啊！说到底谁强谁弱啊？尤其是首钢队面对，我觉得辽宁队这种强队啊，这场比赛好好研究研究，跟未来的比如说选外援啊，包括甚至有国内的内援的引入等等的，你确实是要找到啊这个适合的一些人物补充到你阵容当中。比如说有的人都已经是重叠的了，那就最好不要再引入相同的这种类型差不多少的了。你看这边高静他也说了，哪有那么费劲啊，3个外援俩后卫啊，他说一个大前啊，布朗把林书豪替换掉，汉密尔顿再回来啊，他阵容就算升级了啊。但是汉密尔顿回来了，我觉得内线好像都已经比较拥挤了，是吧？ 对，但是回来以后可能你像秋天大家一直期望的能够锻炼的年轻人又要坐在板凳上， 哎， 这都是矛盾。其实你但凡加一些新人进来，甭管国内的国外的，那么自然有原来的一些球员就会被压制住， 是， 或者说就很难去这个打上球。 哎， 那么但是对于球队来讲，就是说你为了成绩可能不得已还是要这样做啊。同时球员们自己也要想， 是不是来一个人我就要被压制住？ 嗯， 我凭什么？我自己能不能努点力，然后我争取到这个位置？说实话，如果你在场上让你上场的时候能够做到很好的表现，或者说做到教练让你做的东西，那是不是你可能就把人家压制住了？ 嗯， 所以说，一个球队能否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啊，很多方面的因素 是 啊，比如说今天这场球，开始我们觉得，哎呀，辽宁队失误那么多， 嗯， 啊，为什么最后他最后的失误也比守望队多？可是为什么他赢了呢？就因为在关键的时候人家不失误了，很紧失误。 是关键时候人家的手比较稳，比较硬，像是这个丛明晨。啊，今天可能很多球迷又认知到了辽宁队这几个射手，丛明晨还有一个没上呢，啊，这那谁上了？大 C 上了， 大 C 上了，那个余则臣没上， 啊，余则臣没上，余则臣也是个射手啊，所以说辽宁队这个确实阵容非常具有厚度啊，所以咱们比啊，就跟辽宁队这种比，最能够比出来现在首钢队差距，所谓的差在哪里？ 对，而且这些人上来该干什么，很清晰。 清晰， 啊，今天真的很清晰。余则臣上来， 哎， 这个吴昌泽上来，抢篮板， 啊，我也不粘球，我也不自己什么进攻啥的， 没有，因为他也不会，就抢篮板，防守，然后能有机会扔一下。丛明晨更简单，我蹲底角， 对， 一个又一个的三分，只要我投进了，那作用就来了。结果人家当当当都投进了， 是 就是他这几个三分把你打死了。 哎，蹲坑，这是朱彦希最喜欢的一个战术 啊。可是朱彦希今天，其实朱彦希今天还不错，七投四中。 哎， 但是呢，因为对方都知道你要干什么，而且你还不像丛明晨呢，因为他还能下一些快攻啊或者什么，因为他是个外线球员， 是 外线球员。因为朱彦希还是个内线，内线的高度，你都知道你就除了投这三分，基本别的也不看啥，所以我就守你这一下就行了，对吗？但是丛明晨呢，你看他的这种溜跑啊，包括快攻啊，包括这个还突破去进去投个两分，虽然没中嘛，但是这个整个的来讲，就是他的这种可能全面性会更好一点。 嗯，是。这边还有彭他说了，不恢复主客场相关的等等的事儿啊，他说联盟CBA 好像也不是特别的景气，咱们 CBA 联赛的吸引力也不能算是特别的高啊，确实现在在疫情的这个前提之下， 对， 能比赛其实都已经是不容易的一件事了啊。 对， 你看， 假如说现在，当时我记得赛季前有说把这个比赛放到西安的，那如果现在这个西安这个疫情这个状况，那比赛可能都打不了了。 那确实， 对啊，所以说这个现在我们能有 CBA 的比赛看，真的算很不错，很幸福了。 没错， 不可能像 NBA 那样，就像美国那样说，我也开放，所有主客场都开放，然后你看看他们多少人球员现在 对 触发了这个安全协议， 哎，是 健康安全协议，所以这比赛都快进行不下去了 啊。刚才有朋友提到说，这个提到一个球员很适合首钢队，是 NBA 球星欧文，是欧文这能力上肯定是够的啊，但是这 欧文那薪资一个人差不多赶上一支首钢队了 啊。对啊，人家能像我觉得欧文都能把这队给买下来，这感觉人家不太可能过来啊，除非我觉得像这种超巨级别的这个球员就快退役了，有可能想要去感受感受啊其他联赛这种感觉，有可能会来一下，现在是不太可能的。 就像这个欧洲很多著名的足球球员，球星欧洲联赛踢差不多了，到什么西亚呀，到日本联赛呀去踢一踢，再赚点钱。 还有美国大联盟什么的， 对，就去赚点钱。 是，这边还有任我行说了，首钢队需要一个爆破点，确实我们刚才都聊的就是这个事儿，没有一个爆点，就是比赛啊，首钢队看现在比赛，在跟强强对话当中啊，很容易就是被对手给抑制住，因为没有一个爆点的话，你突破篮球比赛就是讲究什么呢？最简单一个是多打少，你有空位，你肯定相当于更厉害，因为你投篮空位，你的投篮概率就是比较大，进球概率比较大。你怎么获得空位？你不能传来传去，因为人家这个腿脚都挺灵活的，对吧？你传来传去的怎么能过人呢？就靠单点爆破。那这一点上边，你像是郭艾伦、赵继伟啊，这个就是我说辽宁队优势最大的一个点了。他从后卫这个点开始就是优势扩展啊，其他位置你看，丛明晨为啥能投出那几个三分球来啊？就是郭艾伦俩至少两三个人去防，那其他人肯定有空位了， 对啊，就露出来了 啊。是首钢队相对来讲这一点我认为是一个比较大的可以未来的提升的空间吧。你看， 对，同时说就是首钢队为什么我们看他的比赛经常是九十几分就赢球了， 哎， 啊，把对方控制八十几分，甚至有的时候八十几分也能赢球，也侧面反映了一个你没有更多的这种爆发点，就是刚才讲的这个爆破点， 对， 没有办法一打就是突然一波流打一个二，就像昨天广东打山西啊，突然打你个25-2， 哎， 把比赛就带走了。首钢很难打， 很难这样的， 就一直跟你拉锯，但是结果就是什么？拉到最后， 这个剧可能自己就断了，就是说我自己可能拉拉拉我就没劲儿了，我拉不动了， 对， 人家那边一下拽过去了，对吧？就今天就是这种情况，拉到最后其实自己就乱了，自己就也没体力了，这个整个的这个状态就下来了。最后辽宁队哎稍微打了一个小高潮就带走了。 哎，和平使者他希望首钢队明年把主教练亚尼斯换掉，说让国内教练上来啊，举了好几个这个也都是比较有名的教练啊，啊，包括还举了闵指导，啊，闵指导现在反正也是在俱乐部，应该负责跟青训有关的事吧？ 对，闵指导现在在负责青训的。 哎，是。要想再回到这个最一线的这个 CBA 的联赛这个指挥，对于教练员来讲，首先第一是，人愿不愿意，强度太大了，当主教练啊， 压力很大。 是， 我看就是记忆里面，闵指导在指挥的时候，经常看这个嘴唇，包括跟郭指导啊、杜峰他们都是这样， 是 打着打着嘴唇就发紫啊，那是心理压力，就是血液循环太快了，就 是 弄的这个。 容易老， 心脏啊什么都不太舒服。这我觉得主教练真的是个不太容易干的。你看亚尼斯也是天天这么吼， 哎， 我就有一天我就在想，他这天天这么吼，这嗓子得怎么保养？ 是肺活量挺大的是吧？或者是亚尼斯？亚尼斯学过狮吼功是吧？武侠小说当中的是河东狮吼啊，那说的是另外的一个事儿了。这边还有保利磊，他说了，今天晚上首钢队本来是有机会的，他坚持认为亚尼斯那次把吉布森换林书豪不合理，就领先八分，正首顺的时候给换下来了，没有累的迹象啊。那时段他说，首钢队如果有机会拉大比分的优势的话，可能这个结局是完全不同的呀。啊，是 有这种可能啊，但是从教练的角度讲，他可能觉得这个时段我需要把他换下来，因为对方可能感觉到他这个。手风顺了，要采取一些措施了， 嗯 啊，所以我要换换阵容，我改改打法，改改防守，我来改，我先改变啊，这是一个不能说是错误的想法，但是我觉得确实今天这个状况上看啊，那个时候把吉布森换下去，瞬间八分优势不存在了， 哎 啊，这个是确实不理想的。 是，大 Dis Baby 他说了，充分说明什么是实力才是硬道理，还是在实力上边。这首钢队跟辽宁队确实有一定的差距，这个应该承认这个差距。就承认差距了，未来俱乐部在这个找这外援啊，包括这内援什么的了，可以有更加的有的放矢嘛。这边还有朋友，我看赖安他提到了，哎呦，说吉布森跟兰兹伯格换一下，是不是对他认为对首钢和北控都有利？ 未必啊，因为这两个人的打法特点差不太多。 是 啊，只是兰兹伯格看上去比吉布森高大一点，然后这个可能更偏攻击一点，但那个时候，真要有这么一个球员的话，我刚才说了，就是对于首钢来讲，你现在寻找这种单干的外援，最大的难题是如何适应亚尼斯的这个团队篮球的体系，或者说亚尼斯怎么把一个会单干而且能力很强的外援放到这个自己的这个所谓团队篮球的体系当中，让他既有发挥又能打团队，我觉得这个挺难的，就是，所以你换谁，你说不要吉布森，或者你说要兰兹伯格来，就哪怕你说现在把这个健康的马上布鲁斯给你，可能也不见得有好的效果。 哎，这边看到地铁一号线，他说这球要首钢队赢了的话，那估计就得说是换吉布森英明了。我认为您这观点啊有一定道理，是什么呢？就是主教练啊在瞬息万变的这个换人过程当中，很多他的这个信息是我们球迷包括看球的人不知道的。他现场他换，我认为肯定是有他的原因。 基本上是赢球了都是对的， 哎，是 输球了全是错的， 哎，是这个东西没办法，就竞技体育比赛有时候就是这么的残酷啊。赢球好像是强者通吃了，是这样的。达盖尔说了，下场亚尼斯，他说这个怎么办啊？面对着广厦队，哎呦，这场比赛广厦也是个硬茬啊。 首先亚尼斯这个双替啊，迅速就是在转播镜头完全没跟上的情况下， 哎，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打破当时杜峰指导那个记录啊，那速度记录，这双替怎么来的？ 哎，能不能申诉一下解一个替啊？ 这看俱乐部了。现在的结果是你已经双替罚出场了，那罚出场双替罚出场， 哎， 你就要停赛一场， 是 正常来讲对吧？但是怎么来的这个双替？前面发生了什么？就是在有犯规的情况或者有判罚不满的情况是出，我们看到画面了。但是亚尼斯为什么会连续被吹两个替？不知道。啊，没有画面交代，但是先不管这些吧，就是罚出去了，下一场不能上了。同时呢，李慕豪啊，最后也有点小伤，不知道什么情况。刘晓宇呢，开场打了5分06秒的时间，再也没有获得上场时间，也没有看到他有什么受伤的状况，不知道是出现了什么问题。所以下一场打广厦，我觉得大家可以 做好一个不太好的心理准备。 哎呦，亚尼斯确实如果不在现场的话，这影响太大了。 对，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后面就是助理教练在指挥的时候，整个换人的策略包括频次啊，包括目的性感觉不是那么清晰。 嗯 啊，而且这个到最后就是说比分拉得有点大了的时候该怎么去弄，怎么用，包括暂停有没有使用，都好像最后好像没怎么使用暂停。 哎 也就过去了。 是， 我觉得这个 关键助教他想了暂停了，我怎么是有没啥用好像， 对吧？ 对， 那我觉得，所以我刚才在转播中呢，我也说，就为什么不用谢立斌指导来指挥，因为他是指挥过这个比赛的，可是呢，这个助教呢是只带过一次热身赛上用过一些，但是在主力上没带过打过比赛的。 是啊，是不是这个俱乐部内部会有一个这个排序啊？比如说谁 有可能 被罚下去了，谁就是这个负责这个， 有这种可能。 哎，是。三二五歪歪，他说了，首钢队看着人多，但真能打的还好像不是特别多，而且发挥不稳定。相对呢，辽宁队能打的人几乎都有三分，辽宁队前几个赛季还真没有三分。 没错，就是其实你像李晓旭啊，包括张镇麟啊， 赵继伟都不稳，三分 都没那么稳。但是 郭艾伦以前三分也不稳。 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人家在进步， 是 人家在不断的训练，在提高自己。 哎， 那么。就像首钢队刚才这位球迷说，大家都不太稳定，不太稳定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嗯， 我觉得个人对个人的要求是不是达到真的一个高标准， 训练水平什么的，是不是这很重要？ 因为有的时候你一大帮人一块训练，那么教练练的可能更多是战术方面的东西。 嗯， 那你个人，你说我三分球投的准不准？我勾手准不准？我这个两分球中投准不准？这不是教练在训练课上给你带的东西，是应该你自己多想办法去练的。 哎， 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说过很多遍的一个事儿。当年刘玉栋从白队退役，准备在福建队复出之前，他自己训练，我去看他，他一个下午出手1000次，命中了700个。 哎呦， 就他一个人，然后又去练力量，这个就是为什么他还能坚持打到那么大岁数，还能有很好的数据的一个原因。 是， 所以说球员状态水平好不好，对吧？状态是一方面，水平好不好是跟你自己平时要不要这样练是一个很有道理的。如果大家都觉得我正常的天天上午投篮，下午就这点时间够了，那你也就是这个水平了。 嗯，是对自己有更高的一种追求嘛？就是总举郭艾伦这个例子，我之前也举过，就是手感不好了，感觉了这比赛之后了，可能球队都赢球了，其他人都是这休息去了。那郭艾伦人家能主动加练啊？你包括这个三分球不准，我认为啊。两个原因，一个是队内所谓的三分天赋有限，第二就是少练。 对， 因为三分这个东西它绝对是熟练度是可以练出来手感的。 对的， 你看辽宁队的这个三分，刚才这个 YY 也说了，人家这个练出来了，所以说就感觉是点点开花，很难防范啊。这郭艾伦尤其这个三分练出来了，那我觉得他这个基本这武功学成了。 对，当郭艾伦这三分非常准的时候，那他所能做的事情就更多，所以正因为他投得准了，所以你要去包夹他，你要不想让他投篮，所以丛明晨能溜出来。 嗯，是， 所以丛明晨准了。 哎， 这就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道理。所以那首钢你看今天想投个三分这个费劲，不管是朱彦希、方硕啊，别说好多三分都要强投。这个不是说你不能投，不没有能投篮能力，是人家知道你都要干什么。我 是 你一个人，我把你这个限制住，可能都干不了别的。所以说，当他限制你限制很好的时候，你连创造机会都创造不了了，那就更别说准不准的问题了。 哎，是这边还有朋友，8338他说了，首钢球员最大的问题太老实，不张扬，上场必须有杀气才行。我认为精气神上边需要对自己充分的自信，另外还是这个实力打底儿，比如说这个投篮啊，总投不进。啊，你就很难说他的这个在场上多么有杀气了啊！否则如果总能投进的话，哎，那一下子就支棱起来了啊！这个还是我觉得有实力打底是最重要的。9720DX 想问刘晓老师说，这个亚尼斯这能申诉吗？按理说应该可以吧， 因为我没有刚才讲了，我没有看到发生了什么， 哎，具体没看着， 啊，对吧？是不是可以申诉呢？可以，肯定是可以申诉，就是连吹两踢这种情况可以申诉。 对， 但是我们想，当时杜峰被连吹两踢罚出去。包括好像还有其他的那个吴青龙知道好像也有过一回啊，也就都进行申诉，到最后都没有成功啊。不知道亚尼斯如果申诉的话会不会成功，因为我没有看到画面里到底是发生了什么。那如果知道发生了什么还能判断一下有没有几率啊，但现在真的是没法说能不能申诉，是可以申诉，成功成功是另外一回事了。 哎，另外我觉得啊，亚尼斯这个连回放都没给出来，这必须得申诉一下。 至少得明白咋回事吧？这我们都没看着，这事儿 怎么就两个 T 就罚出去了？就没，我感觉亚尼斯是属于那种，脾气比较急的，然后喜欢跟裁判去争论的。但是他在中国待了这么多年，包括在国家队，也很聪明。就是一般他声大点，裁判一过来警告，他马上就收了。 对， 那今天怎么就至于？而且当时那个球，我记得判罚。虽然是对这个北京队不太有利吧，但也没有太影响大局，怎么就突然把他激怒到这个程度啊？所以说这个如果有录像或者有现场其他的视频能看到才最好的，但是现在是否能申诉成功真的是一个问号。 哎，翘出了辽宁队的三分还挺可怕的，那人家这三分就是角色球员三分都如此之准，那更是没辙啊。另外我想的就是啊，刚才我们讲说篮球比赛啊，他这个优势点的建立，就是大家可能看到了说，哎呀，丛明晨辽宁队那个替补队员上来了，怎么都能控位投出三分球啊？啊，他这个优势的控位是一点点建立出来的，一环套一环的，后卫线上多点的空间啊，然后这个传导又多点空间，就传到丛明晨手中，他就是一个大控位。 对，我们想想第一个丛明晨的第一个三分，当时首钢改了一个联防。你改了一个联防之后，而且这个联防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突然缩成了一小团，整个的把莫兰德围在中间，然后顶住对方的两个后卫和这边底角的一个前锋，最后丛明晨那边竟然一个人都没有，方硕离他最近的距离大概也有个三米多， 哎， 然后球传过去了，你再扑根本来不及，所以人家从容出手。 是，而且啊，这个三分球，这个真的首都钢队好好把以前的这个本事得找回来一点啊！就那几个投的特别准的，好像最近这几个赛季三分球这个技能包稍微的有所丧失啊。怎么就是三分球 特别准的？王霄辉和这个朱元熙以前算比较 稳 定的。其实朱元熙现在的三分球也挺稳定的，但他需要机会，因为他不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还是因为身材的原因啊。就是比如丛明晨他去那个底角站着，你可能发现不了的，你不会太注意。可是朱元熙高啊。他往这个三分线外一站都能看得见他，所以都能去至少知道那边有个人去防一下，所以这也有一定的关系啊，就大哥投手。但是就是说这个像王霄辉，那最近这几年他确实整个的这个三分球开始不太稳定，开始就甚至开始下降，当然对他的使用也很少。那么方硕呢，其实三分球呢也不是一直很高的这种命中率，而且呢他经常投的是那种压哨啊超远呀、啊、都是这种球、 嗯， 所以说并不是一个纯正意义上的三分射手。但是北京队自打我记得应该是陈磊退役之后吧，也没有那么多的就是真正好的三分投手了。 是啊，那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本轮我们看一下最新的这个球队排行榜。辽宁队啊，17胜2负排在第一位，已经5连胜了。第二的浙江7连胜，第三广厦，第四上海，第五山西，第六广东，第七深圳，第八广州，第九北京首钢，第十山东，第十一北京北控，第十二吉林，这是季后赛12位的现在这样的一个排位啊，肯定要争取前十二了。那首钢队看能不能争到再往上边靠一靠这个位次啊，为了季后赛有更多的考量啊。 只要不是前四，后面 都得打附加赛， 对，5到12都得先打一轮，所以说这个。按照现在的这个胜场差来看啊，你理论上是有可能的吧，对吧？你跟第四的上海差4个胜场，对吗？但是首先你要不断的赢球，你还得期望前面的队不断的输球。 哎呦， 一场一场打吧，打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我觉得这个没办法，你前面打得不好，或者说你有这个，你不像当年可以排名，我记得第一年夺冠的时候有13连胜这种情况出现。 嗯， 那你既然不是那个实力或者不是那个状态的时候，那么就一场一场拼吧，拼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大家也会能接受啊。 是，这边看到8338 LJ 他说了，他看了一个消息，说是。北京首钢队为什么这亚尼斯被罚掉了呢？他是因为说之前好像不满吉布森被犯规，这抱怨就是一个 T， 然后呢，好像后来有一个什么什么又是一个 T， 反正是这个 T 啊，这个时间太短了，镜头都没给捕捉到。另外 ，Escape 他说了，是不是裁判的英语水平也属于是这个大学英语6级水平啊？亚尼斯嘴没把住门啊，说点什么了啊？反正肯定可能比情绪比较激动嘛。这个事儿看一看首钢队会不会说所谓的申诉一下啊。另外这边还有朋友提到了这个排位的事儿，说华北小新他说了王耀辉没怎么上啊，今天用人有问题。是 王霄辉是不是这个状态可能有一定问题啊？ 这我个人感觉是还是战术安排的，就是他和秋天一共只上了29秒，两个人都是29秒，这个战术安排这是教练定的，咱们没法去判去揣摩啊。 是， 但是确实他这个上的时间太少了。 哎，是我们期待着北京首钢男篮好好的总结这场失利，未来能有一个更好的表现。今天我们的体坛夜话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是由康乐为您带来的。另外，今天我们的体坛夜话还有之前的转播，为您邀请到的是篮球评论员刘潇。我们下期节目再会，祝各位晚安。